Hello， 大家好，这边是海生 Podcast。然后在这边呢，要先讲一下，就是上礼拜做了第一集，海生 Podcast EP0的试播集之后呢，我回去看一下 Feedburner， 就看到了有85个订阅者，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非常的惊喜，然后也很感谢大家，因为我完全没有对外宣传，就是只有把我们的 Podcast 丢到 Spotify 跟Apple 的 Podcast 上面而已，就是 iTunes， 就是做 iTunes 跟 Spotify 上面，所以还蛮惊喜的，就也不知道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这样子还蛮开心的。对，就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喜悦。好，那其实最近世界上发生蛮多事情的，那我们先不要讲太多，我想先让大家听听看这首歌。 Always shown by the media. Negative images is the main criteria. Infecting the young minds faster than bacteria. Kids wanna act like what they see in the cinema.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values of humanity?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fairness and equality? Instead of spreading love, we're spreading animosity. Lack of understanding leading us away from unity. That's the reason why sometimes I'm feeling under. That's the reason why sometimes I'm feeling down. It's no wonder why sometimes I'm feeling under. Gotta keep my faith alive till love is found. Now ask yourself, where is the love? Where is the love? Where is the love? Got me questioning, where is the love? 家听到的是，大家应该，我觉得多少应该都会有点印象，可能小时候，那可能在年轻一点的同学可能会没有听过。那我们像我们九零后的朋友应该都有听过这首歌。这首歌是黑眼豆豆的，就是 Black Eyed Peas 他们的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 Where Is the Love。那我会想要介绍这首歌，其实是因为我前阵子的时候我在看 Jackson Wang 他在美国做的一个 interview。Jackson Wang 他是 GOT7 的成员，然后他是来自香港，但是他在韩国出道，变成韩国偶像的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精通三个语言的人。对，然后我那时候在听他的 interview， 然后他就主持人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会喜欢做音乐啊？为什么你会喜欢创作？”他就说：“其实这首歌就是他创作的起点。”我听听我就觉得蛮酷，因为其实我现在听到蛮多歌手，他们很多人都会在他们心中都会有一首就是启发他的歌曲，就像连我自己可能都有，虽然我没有在创作音乐，就每个人心目中一定都有一首歌是让自己开始想要创作，想要干嘛，想要怎样怎样的。对，那他当时就说了这首歌，然后他当时其实他去 LA， 他在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在跟 Rich Brian， 当时应该是在录制他的新专辑，他新专辑里面的 Titanic 这首歌。Rich Brian 大家可能会没有听过，但是如果讲 Rich Chiga， 大家应该就知道。Rich Chiga 就是前几年吧，在台湾很红，就是唱那个 Death Stick， 就是 Hello Mother Give a Fuck Mother Mother Fuck Pull 什么的，对，有点忘词了。对，他当时就唱这个，然后在台湾非常红。他是一个来自印尼的我记得他才十几岁，15岁、16岁就爆红，对，然后来自印尼，然后他英文完全是自学，完全看 YouTube 自学的，完全就是海森我本人的榜样，怎么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我的 bucket list 就是我的人生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希望自己可以进阶到 bilingual 的这个状态，就是可以精通两个语言之类的。对，我现在自己还在努力的朝这个目标前进呢。对，好，题外话，反正就是当时他们就是做这个访谈嘛，然后他提到这首歌，我就突然很有就是突然回忆到，所以我又回去听了这首歌。然后其实小时候在听的时候都只能听它的旋律嘛，那你长大，当然你开始对音乐有点基础，然后你英文也开始慢慢听得懂之后，你再来听这首歌，你就会发现其实这首歌是蛮有爱的一首歌，因为它其实里面就是在讲说，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什么什么的，就是大家互相残杀，然后很多人死掉，然后大家很害怕恐怖分子，然后很多暴动什么什么的。其实就跟现在的，我觉得在跟现在世界上的境况很像，像美国现在的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那个嘛，弗洛伊德，他被美国的警察就是非常不公正的对待，然后最后窒息身亡。还有现在的 COVID-19 在全世界就是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人失业啊、倒闭、恶性倒闭，然后破产什么的。还有前阵子香港的国安法，对，其实现在2020年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还蛮适合作为今年我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作品。好，那接下来下一个我想要介绍的一个团体是，他们一样是美国纽约的一个团体，他们叫做 AJR， 他们是三个在同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出来的乐团。那他们的底子很硬哦，他们三个都是有音乐底子的。很酷的是，他们都是学古典乐，然后学一些比较现代的东西，但他们做出来的歌非常的新潮。他们很喜欢 dubstep， 然后他们很喜欢用一些很不同的效果去用效果器，做出很多不同新的音色。然后主唱的 vocal 我也觉得很酷。那接下来我要讲介绍这首歌，它其实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创，这首歌是 Location， 原唱是 Kali， 但我觉得他们 cover 的非常好听，所以就想要介绍给大家听听看。 location. Let's focus on communicating, cause I just need the time and place to come through.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find the vibrations.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Sometimes I wonder why I fool with you. Well, this is new to me, this is new to you. Initially, I didn't wanna fall for you. Got my attention, it was all for you. So don't take advantage, don't leave my heart damaged. I'll understand that things go a little bit better when you plan it. So won't you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focus on communicating, cause I just need the time and place to come through.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find the vibrations.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I don't wanna fall in love over subtweets, so let's get personal. I got a lot of cool spots that we can go. Tell me what's the move and I got you. I'm only acting like this cause I like you, yeah. Just give me the vibe to slide on. I might make your mind by tonight. So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focus on communicating, cause I just need to time and place to come through.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find the vibrations.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Right vibe, right, come and vibe with me tonight.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好，对，这就是 AJR 翻唱之后的 Location， 我觉得非常的有感情，因为当时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还没有听到 Carly 的原唱，所以我当时就以为是 AJR 他们自己的作品，所以其实Spotify 好像常做这种，就像上次我EP 0我跟大家介绍 Angus and Julia Stone 他们翻唱的 Stay with Me， 对，也是在 Spotify 中心录的，对，他们好像常常会做这种翻唱的 session 吧，对。好，那下一首也是 AJR， 我蛮喜欢，就是开始让我认识他们的一首歌，就是 I'm Not Famous， 给大家听听看。 OK，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我觉得大家推荐大家可以去看歌词，我觉得蛮可爱的。大家就他主题就在讲 I'm not famous， where's my haters， where's paparazzi， 就是我没有狗仔跟拍，我也没有讨厌我的人，我没有黑粉，就是我还不够红，所以我不会有这些问题，就是一个还蛮好、蛮可爱的一首歌，对，然后也很乐观，很正向。其实因为 podcast， 我在想，其实因为每一集的长度，因为如果我播歌的话，其实我也不能没办法把每一个歌手每一首歌介绍的太详细。其实我也没有到那么了解，我只是听了很多歌，然后也认识很多歌手，所以没有办法把每一个人都讲得很详细，很就是也没办法。有些歌手整张专辑的歌我都很喜欢，可是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把每一首歌都播放给大家听，所以我就是简单的点一下，然后介绍这些我很喜欢的歌手，那你们可以自己去听一看他很多延伸出来的音乐作品这样子。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常常看电影，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然后我大概是从大学的时候开始迷上看电影吧，就是我大学放学后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就是每天就是看一部电影，每天就是看一部电影，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就看了很多很多电影，因为那时候可能心情不好，我就觉得因为看电影其实我很容易进到，我们会很容易进到别人的世界嘛，因为世界观就不一样，你就可以短暂的脱离一下自己的环境，短暂的脱离一下你现在身处的世界观，就是让你不开心的事情，那它也可以去影响到你的价值观，会改变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我觉得看电影，因为看电影，电影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作品，一部电影可能要花一年到三年去完成，它跟影集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一部影集可能一季12集，然后它拍了6个月，后制弄一弄可能两三个月，可能一年它就可以做出一季，然后还分成那么多集，所以它当然好看，它的剧情有高低起伏，但是它的内容，它的深度可能就不会那么深，因为它主要就是希望可以拼收视率嘛，所以它每一集都要有个转折点，然后它的成本就砸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前置期就很长，拍摄中也花了很多时间，后制最重要，所以电影是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作品，所以同样是两个小时，你可以去看两集影集，你也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大家就是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CP 值的问题，你用两个时间去看人家用3到5年做出来的成品，跟你用两个小时去看人家花一两个月做出来的东西，对，会有不同的感受，推荐给大家。好，那为什么要讲到电影呢？其实就是因为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就跟这部电影有关系，这部电影是星际异攻队，对，星际异攻队，你也可以说什么银河守护队，那个大陆那边翻译银河守卫队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一个系列它在漫威里面非常非常经典，因为星际异攻队它这个系列在漫威里面它被归类为不太像漫威的电影，因为它的风格就跟漫威电影很不像，然后它又很重一个东西，就是音乐。我不知道接下来讲的东西可能会有点爆雷，总之就是星爵的妈妈她不是已经脑癌要离开了嘛，然后她在走之前就送给星爵一个卡带，那个卡带有看电影的一定知道，就是劲爆舞曲大帝国，对，然后就网友很厉害，就是网友就把星爵妈妈她给他的那个《金毛舞曲大帝国》所有的歌曲就收集起来，然后现在在网络上就做成播放清单，然后那点阅率就超级高，你知道吗？那点阅率都超级高，你去 Spotify， 你去 YouTube 上面都找得到。你打《星际异攻队》或者是《星爵妈妈》的播放清单就可以找得到。对，那个关注的人数，你知道那个播放清单你在 Spotify 找，它那个会显示储存的人数。然后大概我记得我上次看是几十万人哦，就是非常夸张。然后我觉得有一个 我那时候看到一个蛮有趣的留言，他说，星爵叫做 Quill 嘛，他就说 Quill's mother had the best music taste in the world， 应该是这样子吧，应该是这样子，对对对对，他就是说星爵他的妈妈有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品味，就是巴拉巴之类的东西，我就觉得很好笑。对，那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就是从劲爆舞曲大帝国里面出来的这首 Mr. Blue Sky， 介绍给大家。 OK， 很可爱，很轻快的一首歌，而且跟现在的歌就很不一样，对不对？你们有感觉吗？就是它没有那种很固定的和弦，很固定的编曲，它就是整首歌就是变化很大，有点像那个，就像皇后合唱团一样。以前美国还蛮流行这种合唱团的形式，对对对，现在都比较少，现在都是乐团为主，现在就是摇滚就是世界上最大众的音乐种类。好，那接下来这首歌一样呢，就是《劲爆舞曲大帝国》里面出来的，The Jackson 5的《I Want You Back》。OK， 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听 K-pop， 就是这首歌其实 Twice 在一两年前有 cover 过，就是有取样过。它是我记得是做成日本的单曲吧，然后它跟那个日本很红的那个男星竹内良真吗？对对对对，好像是跟竹内良真，他们有拍成一个 MV，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在 YouTube 上面都找得到。好，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想要介绍的是这首 You and Jennifer， 然后这首歌的它的角度我觉得很特别，它的角度有点像是从你去看你的前任的感觉，但是它又不是完完全全正面的，它有点是不爽，就是表达我有点不爽这样子，就是你怎么快去跟别人在一起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对，我觉得还蛮可爱，就是我觉得还蛮容易在二十几岁的这个年龄层会碰到的一个问题。那我第一次会听到这首歌，其实我印象中好像是从 YouTube 上面被推荐，然后我就点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下面的留言，就是 就说哎，有没有人是听到 RM 的推荐之后来的？大家知道 RM 吗 ？RM 就是那个 BTS 防弹少年团的队长金南俊，就是他可能有在直播还是哪里推荐过这首歌，所以那首歌他就被炒起来，所以我才会被推荐到嘛，他被演算法算到，他才会推荐在我首页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听到就觉得哦，就是还蛮酷的，他就是他不像是一般的歌曲，他有点像是在谁谁凉这样子，有点不爽，但是他又有旋律性，我就觉得很好听这样子，分享给大家。 Listen, we don't need to be enemies. Ain't got tunnel vision, vision of us in the future with a white picket fence and internal decisions. I almost did it, glad that I didn't. Space cakes and a Big Mac, I'm a space case, but I'm sure that all my friends fake, cause they told me that shit wasn't real, it was all in my head. I imagined that false sparks at the internet's in and outside of a Walmart. Now I'm sitting here wondering when did this all start.Fuck you and Jennifer, I'll know that you're out with her. Go pretend that you're just friends, I'll pretend that I'm not hurt. I know all the shit I heard, you can take these bitter words. Fuck you and Jennifer, go fucking make up to her. Fuck you and Jennifer, I'll know that you're out with her. Go pretend that you're just friends, I'll pretend that I'm not hurt. I know all the shit I heard, you can take these bitter words. Fuck you and Jennifer, go fucking make up to her.Rather be the girl that got away than be under your thumb. Don't need to spend all my time on you, not like I was in love. Not that I'm having a nervous breakdown, just let down, down, down. You don't know what that's like though, to wait up all night though. To sleep, sleep with one eye closed, I'm blessed, yo, I'm blessed, yo. Lord had some mercy on me, looks out for nobody. Spared me a treason for some unexplained reason, yeah.I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I could live without you. Never needed me, I don't need you. Fuck you and Jennifer, I'll know that you're out with her. Go pretend that you're just friends, I'll pretend that I'm not hurt. I know all the shit I heard, you can take these bitter words. Fuck you and Jennifer, go fucking make love to her. Fuck you and Jennifer, I'll know that you're out with her. Go pretend that you're just friends, dressing in and out.Close your eyes while you kiss her soft and nice. Fuck you and Jennifer, go fucking make love to her. OK， 那这就是这礼拜的海声 Podcast。那希望这礼拜介绍这几首歌大家会喜欢。那我没有时间去把就是我喜欢的歌手的每一首歌都介绍给你们听，所以希望你们可以自己去多听听他们的专辑、他们的作品这样子。因为我自己当我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我就会点进去那个歌手嘛，然后开始把他专辑都扫过一次，对。你就可以慢慢发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喜欢的歌，就是一直蹦出来一直蹦出来，就是当你研究的越深就会越来越多东西出来这样子。好，那就下礼拜再见啦，谢谢大家收听。那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多帮我们宣传一下，然后帮我们 Spotify 的听众就帮我关注一下，然后 Apple Podcast 的听众 iTunes 的听众就帮我按一下订阅，再分享给大家。好，谢谢大家，拜拜。